往事只能回味，一段年事这么轻微，两小在日夜相随，春风又吹红了花蕊，今夜添了心碎，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 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 刺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，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一生的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，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忘了。一生的情愿自己背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，刻在心头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，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一生的情愿自己背。 是有种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，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。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，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 天上人间。 To the Metropolitan. Oh,